倔强，原来是一种力量。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懂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热不冷路不长，而是决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。少年会更有感觉，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分那秒前，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，永远的永远都缠绵。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扑着浪，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。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懂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，而是笃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。哦哦哦，遗憾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那一年，一起过梦想童年多愁少年会更有感觉，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分那秒前，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，永远的永远都缠绵。 就算当年你不喜欢看韩剧，也应该听说过这部电视剧《蓝色生死恋》，它就是当中韩剧的中文版的主题曲。而在辛晓琪演绎的童话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苏慧伦《天下大乱》，也是曾经的电视剧《花木兰》当中的插曲，来分享一下。 我搞不定命运，我自己摆平，善解人意，百无禁忌，伤感情。天不灵地不灵，天下大乱发神经，你太入迷我太清醒，十万八千 说伴侣突然再不想跟你相好，知道你放心的哭诉。你说伴侣近来变得只需要珠宝，知道愿你买不到。你这样爱他，但越来越怕，他根本不欣赏你所送的花。你眼力太差，为别人浪费面话。情人已背叛你，我是你已经将他抛弃，为客似你难理他的生死，为你注定与他别离，让你更有惊喜。谁傻都会像你，我是你会爱得有骨气，永远受气如何会在一起，爱你责备你对你并未看得起，让你死只觉得失去废物是福气，你别要死，你别要死。你说没法睡眠，眼睛张开到清早，感到气馁到想呕吐，说每日也在挨抑郁，在家焦躁，你也懒医好。你这样爱他，但越来越怕，这公主得到好处先爱情话。你努力养家，但是穷便当你傻瓜。情人已背叛你，我是你已经将他抛弃，为客似你难理他的生死，为你注定与他别离，让你朋友恭喜。谁傻都会像你，我是你为爱得有骨气，永远受气如何活在一起，爱你责备你对你并未看得起，让你死不起，会被恋爱主宰你。怎拯救你？我是你，当与他练习游戏，要铭记难受亦是趣味。你会爱护你，才能顿被爱护的真理。一生有多少次爱情被抛弃？你便记起。 你还能爱，而你还能。 想放纵你自己。 No, no, no， 那不是你自己。 Hey you， 有时候活着就会有痛苦，或许太执着眼前的幸福，但它不是全部，不适合你的归宿。爱人的心是天使，出现在未来里，万不不多么晴朗天气，总会下雨，但还会放晴云。爱人的心是天使，出现放晴落泪天使。

生命像阵风，抱不住的痛，足以紧握双手， 抬起头，那流星般的笑容，只不过坠落在心中。 天空会裂缝，握拳头，天上的爱那么重，就不怕滂沱。 像是在昨天，长发披肩透过你的指尖，注定我要为你失眠。离开你我好些年，我仿佛与世隔绝，试着贪杯颓废，却流着眼泪。没有你的世界，花开又花谢，说什么爱你一万年，轰轰烈烈留下的誓言，明天也许已经